在2015年，迪士尼出品了一部很特别的动画电影，叫 Inside Out， 中文翻译叫这个头脑特工队。我去查了一下，大概中国也是这样翻译，不知道这个是中国还是台湾的翻译啊。它讲述了一个11岁的女孩叫 Riley Anderson， 这样一个女孩随着她的父母从明尼苏达搬到了旧金山。他非常想念啊自己在这个明尼苏达的这个故乡的朋友和那个小镇啊，他不喜欢眼前的生活，他希望呢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就这样一个故事，或者说这是故事的背景，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像 Neo 啊一个人被困在一个巨大的 Matrix 或者摄影棚里不同，在这个故事里呢， Riley 自己他是一个大的 Matrix， 他是一个大的母体，而他体内的各种情绪在电影里面被拟人化为各种小人儿，比如说你的好的情绪，你快乐的情绪，那他被拟人化一个叫乐乐啊，你比较忧伤的情绪拟人化一个叫悠悠啊，就是大概是这样。为什么说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的迪士尼电影呢？因为我们熟悉的迪士尼的电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啊，就主人公往往是面临一些困境甚至是危险，但是呢他们这个最终摆脱了各种迷幻，摆脱了思想斗争啊，最终听从了自己的内心啊，运用了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啊，最后取得胜利。这个是迪士尼电影英雄电影的套路。而头脑特工队 Inside Out 这部电影呢，则恰恰是解构了这个所谓的内心的自我，或者说我的自由意志。这部电影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像电影导演凭空写出来的一个故事。它在我想想，它应该是2015年的电影，它是2009年还是零几年，反正就准备的时间非常长，它一直采用了大量的这个现代的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他合作的呢是这个加州大学的这个伯克利分校，那就 UC Berkeley， 这个很多人知道的，但是呢这个我要提，他叫伯克利，他实际上就是贝克莱，就是 George Berkeley 的这个名字命名的。所以这部电影里面它实际上科技背景是现代的人类对人类心理学的研究的一些成果。在 Riley 这个小女孩对自己的内心的探索中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什么内心的自我自由意志。你其实可以把 Riley 呢看作是一个大的机器人，她被内心的几个小的角色几个小人所控制。这些所谓的小角色呢，就是他体内的可以讲生物化学机制。他拟人化了，电影里面呢一个黄色的小人叫乐乐啊，就英语叫 joy 啊，然后蓝色的小人呢叫中文叫悠悠啊，就是 sadness， 红色的小人呢叫怒怒 anger， 绿色的小人呢叫艳艳啊，是讨厌的厌，它叫 disgust， 和这个紫色的一个小人叫怕怕，叫 fear。 那么这些小人呢在 Riley 的这个大脑控制室里面呢，在按很多按钮，搬很多拉杆，在操纵 Riley 的表现。 Riley 因此出现各种情绪，做出各种决定和行动，都是这些小人，这些情绪小人，乐乐悠悠怒怒艳艳怕怕，这些小人在操纵的结果。 Riley 的所谓思乡的情绪啊，和对眼前生活的这个厌恶，实际上呢在这个电影里表现，实际上呢是几个小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和混乱。然后呢这个黄色的小人乐乐和这个蓝色的小人悠悠啊，就开始在这个 Riley 的大脑里面进行各种探究，试图去解决产生的问题。当我们随着这些主角小人进入这个深入的了解 Riley 的电脑的就是大脑的时候呢，不是电脑，他还是一个人对吧，还是大脑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叫做灵魂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叫做自我内心的或者内心自我的东西，也没有发现任何自由意志。 Riley 实际上没有办法被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所定义。 Riley 出现问题，出现情绪上的问题，出现痛苦，实际上是因为在电影里表现是因为这个乐乐这个小人他是掌管这个 Riley 的快乐情绪的，这个快乐小人他自以为自己就是 Riley 的全部和 Riley 的生存的意义，他忽视了所有其他角色的存在，就是叫 overriding 了这个其他的情绪。或者你反过来讲，你从这个 Riley 的主观上来讲，就是好像 Riley 认为追求快乐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那我既然不快乐，那我就一定要痛苦，对吧？这个 joy 这个乐乐的 overriding 他的一家独大，导致了 Riley 内心世界的不平衡。最终呢，这个电影最终呢，就乐乐意识到，哦，原来我不是 Riley 的全部，其他的角色像悠悠、怒怒、怕怕，他们也是构成 Riley 的一部分。Riley 是谁呀？Riley 其实是所有这些生化机制相互斗争、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在这儿，尤尔·赫拉利比较幽默地讲说，哎，这样一部很深邃的哲理片竟然受到大众的欢迎。当然我得承认，大多数人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轻喜剧，一个轻松愉快的喜剧片，没有真正的去深入去想电影的真正的哲学内涵。正如 Matrix 的这个电影大家都看，但是很少有人去想 Matrix 如果是假的，那么 Zion 凭什么是真的，对吧？好，这就是这个 Inside Out 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真实自我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特点，不好说哪一个是真实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对你好的时候，你说哎，他是对我好，后来他又对你不好了，你就说哎，他以前对我好，你就说他以前对我好是假的。或者说这个人看上去是快乐的，后来又发现他是悲伤的，你说他快乐是装出来的，悲伤才是真实的他。这些说法都是错的。我们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每一个时刻可能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时刻可能都是虚假的。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幻觉，就是好像某一个状态下、某一种思想下、某一种情绪状态下的那种我才是真实的自我，其他时候是假的。你其实是一种幻觉，就是把你某种你喜欢的那个情绪或者你喜欢的思想，把它放在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考虑，然后你说那就是我的真实。其实我们每一个想法都是内环境和外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是被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思想也是被制造出来的。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会比较平和、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你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就是哦，他的想法改变了，其实没有什么。好，我们说完了迪士尼的电影我们再来说一部科幻作品。这个是1931年有一个叫Aldous Huxley 的人写的一本书。这个 Aldous Huxley 呢，翻译的名字叫阿道斯·赫胥黎。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人叫托马斯·赫胥黎。托马斯·赫胥黎谁呢？就是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坚定的支持者。这个可能我有印象，我们的高中的生物书上都提到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生物学家。那么这个 Aldous Huxley 是谁呢？他就是这个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他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部书叫《美丽新世界》，中文翻译叫《美丽新世界》，英文叫《Brave New World》。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美丽新世界》，直译的话应该叫《勇敢的新世界》。这本书呢，和奥威尔的《1984》 和另一个俄国人写的叫《我们》，这个三本书被称为是三大反乌托邦作品。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小说，更不仅仅是一般的科幻小说，它是有非常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这个政论性的小说。写作年代呢是1930年代，当时呢就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在俄罗斯、意大利日益昌盛，这个纳粹呢也在德国开始崛起啊，日本的军国主义呢也开始入侵中国啊，整个世界呢是笼罩在一种大萧条的阴影中间。大萧条是1929年10月嘛，它那个股市崩溃开始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这个阿道斯赫胥黎写出了《美丽新世界》。这个故事呢，被设定在2540年，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人极度崇拜福特，亨利·福特 （Henry Ford），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福特的第一辆 T 型车上市的那一年算作他的纪年的开始。我们现在2540年嘛，我们是从这个耶稣这个诞生开始算，叫公元嘛。他们就从这个福特的第一辆 T 型车上市开始算，所以那一年呢，在这本书里面叫做福特第632年。那个时代的人类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没有讲，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大型的蚂蚁窝。蚂蚁知道，大家知道这个蚂蚁从出生开始，你的命运就是被注定的，对吧？那么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面呢，每一个人也是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那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你组织一个家庭繁衍后代，这样子自然产生的，而是被设计出来的。它和蚂蚁一样，你设计之初就把你的社会地位定好了，它分为什么阿尔法啊、贝塔呀、什么伽马呀，有点像这个印度的这个种姓制度一样，就是不同的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啊，你从一开始你的基因就不同，你的设计的那个人的身高啊、体貌啊、这个智力啊都不一样。天生就有这个生物学上的不同，就有点像蚂蚁中间的蚁后啊、什么兵蚁啊、工蚁啊这样子，可以说是不同的物种的人类。然后呢，就各司其职了，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注意，他们没有私人感情，没有艺术，没有哲学，不允许有私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你要是有什么这个想法啊，有什么情绪啊，或者有什么东西要有什么快乐呀，要和大家分享，你不能单独和某一个人成为好朋友 ,OK? 不能有家庭，不能有爱情啊、这个社会呢只有三个口号，叫共有、统一和安定叫 community, identity 和 stability。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人没法想象啊，大家就完全是集体生活啦，集体劳动，集体娱乐啊。最重要的是，人不能有任何负面的情绪，不能有任何负面的情绪，你不能生气，你不能悲伤，你不能够无聊，甚至无聊都不行。OK, 一旦有一点点负面的情绪呢，立刻就会吃一种药，这种药在书里面被叫做 Soma, 这个 Soma 呢是一个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毒品，不像现在的毒品对人体都有很大的伤害啊。这个 Soma 呢，能够让你随时保持健康快乐的情绪，而又不伤害你的身体。这个就是基本上，对《美丽新世界》的这样一个描述。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在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啊，我的心里面是有一点，五味杂陈的。说你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面，它叫世界政府，但是它我们就说美丽新世界吧。在这里面生活的人是有一点很幸福的，他的这个社会的设定啊，有一点像我们讲的共产主义，共有、统一、安定，和共产主义的这个物资极大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以工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啊。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子？但是你反过来想呢，好像 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好像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伦理观念，以我们现在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来讲的话，你这个美丽新世界里面生活的这一群人和这个猪圈里养的一群这个幸福快乐的猪有多大区别呢？是不是说我养一圈猪，那么最后我不杀他们，我让他们老死，那么是不是这一群猪就和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的人是差不多的呢？这个感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头脑特工队啊，里面不是有几个小人，几个情绪小人吗？这个美丽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这些独立的你的情绪小人，就是你人的这个内在的生化机制全部都变成了政府的特工，他们帮助政府来控制你个人，而且还让你很快乐，因为他也同时控制了你的那个快乐小人，对吧？所以这个新世界呢，根本不需要任何秘密警察，也不需要什么法庭、监狱啊。所以赫胥黎的这个美丽新世界啊，和这个奥威尔的1984呢，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984是靠恐惧来统治人类，谁不听话，老大哥随时在看着你，对吧？但是美丽新世界的手法就高明的多，它是用快乐来统治世界。你注意每一个美丽新世界里的人是非常快乐的，不恐怖的，不恐惧的，也不难受的，他一点负面情绪都没有，一旦不快乐，来一口搜马，立刻就快乐了，整个世界都是快乐的。但是你想想，这个让整个世界都是快乐的，都是繁荣的，不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这样的一个世界有什么地方不对，好像还挺恐怖的哈。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赫胥黎在这本书的高潮部分呢，通过四个人的对话来给我们展示这本书的哲学内涵。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一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最终的那个统治者，叫穆斯塔法·蒙德。另外一个人呢叫 John， 因为他是这个 John 呢，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叫野蛮人保留区，那个地方还保留了人类那个原始的文明。在这个新世界里面呢，这个 John 被叫做是 John the Savage， 就是野人，野蛮人约翰。约翰不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原住民，他呢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莎士比亚和上帝的。莎士比亚在这本书里代表什么？代表人的欲望，上帝呢代表人的宗教情怀，所以他完全就是两种。John 实际上代表了人的现代文明，而这个美丽新世界是另外完全另外一种文明。所以这个 John 呢，这个约翰呢，就试图说服说让这个美丽新世界的人觉醒啊，你们要造反，你们要摆脱自己被控制的这个境地。但是民众对 John 的这个召唤就是非常冷漠，甚至是觉得你有神经病啊，对吧？当然最后呢，就是这个 John 就被带到了这个穆斯塔法面前，他们俩有一个对话。穆斯塔法很有礼貌的接待了这个 John， 并且告诉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反社会啊，带引号的反社会啊，你会被流放的。那么 John 呢又指责说，你这个美丽新世界说这种制度不但把人类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剥夺，而且充满了欺骗，而且你这种人生的话跟猪没有区别吧，你没有任何高贵啊，没有任何英雄主义啊，没有任何这个个人的追求啊。穆斯塔法向这个 John 进行了以下的解释，他说，一个文明的世界，就是指他这个美丽新世界这个文明的世界，根本不需要什么高贵的情怀，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这些东西不过是一种低效的政治安排的产物。一个像我们这样安排的非常合理的世界里面，没有人有必要去变得高贵，或者去想当个英雄，有这些东西只会让这个社会变得不稳定。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革命，没有了社会冲突，什么负面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要你这个什么高贵的品质或者是英雄的品质，对吧？穆斯塔法说，在过去啊，在你们那个所谓现代文明那个时代，人需要尽很大的努力，经过长期的道德训练， 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像愤怒啊，仇恨啊，或者危险的欲望啊，这样子。你必须要被灌输所谓这个高贵的品质，或者是这个英雄啊、英雄主义啊，你才能够约束自己，让自己变得高尚。但是在我们这儿，这个问题解决了。一旦有这样类似的负面情绪，你只需要喝几口这个 Soma 就完了，对吧？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药物来变得自己很，使自己变得很高尚。这问题是不是比你们解决的更聪明呢？那 John 就反问说，那难道生活中就不应该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吗？不应该有一些危险的东西吗？哎，穆斯塔法这个独裁者非常诚恳地说，没错，生命中是应该有一些危险的啊，刺激人类这个肾上腺素分泌的事情。人类需要通过某些强刺激来保持内环境的平衡，所以我们这儿的人每个月定期呢都要进行一些暴力欲望的替代治疗啊，或者叫替代的处理。这些疗程会模仿人类在极度恐惧和极度愤怒时的这个心理效应，比如说谋杀他人或者被他人谋杀，这个就可以满足你的心理需要了，又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大家听听这个是不是很像电子游戏啊？你可以杀人，你可以被杀，但是又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尤其是像那种虚拟 VR 的那种游戏，完全是真实的，对吧？你真的是在游戏里可能打死别人，或者是别人把你打死，但是你又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我们的现在的世界和美丽新世界有些地方是有一些相似的哦。这是一种代价最小的、最不会给各位带来不方便的安排，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么 John 又是如何回答穆斯塔法，穆斯塔法又是如何最后让 John 哑口无言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决，我们留在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